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陈明真演唱的《变心的翅膀》， 说什么痴情的脚步追不上变心的翅膀， 刘德华《忘情水》， 给我一杯忘情水， 娃娃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， 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 李宗盛陈淑桦合唱的《你走你的路》， 你走你的路，直到我们无法接触， 黄小琥《亲不了情》， 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 周华健齐豫带来的《神话情话》， 晚上迷迷糊糊回不走， 李慧欣《孤单芭蕾》， 我不会慢慢慢慢忘记一段爱情， 辛晓琪《领悟》， 我们看完礼物， 李国祥《满天星》， 满满天温柔星星就像是你的眼睛， 齐秦《狼》， 我只有摇着冷冷的摇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五点到七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陈明真演唱的经典老歌《变心的翅膀》，之后是李克勤的粤语歌《一生不变》。 多少骄傲缠绵着幸福的温暖， 谁知你匆匆的微笑，渐渐掩不住一丝为难， 谁知你紧紧的拥抱，再也藏不住心中冷淡， 难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？ 也藏不住心中冷淡。 反反复复多次失恋， 了不知哪一天再相见。 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《秋》，由周迅演唱。今天雀哥继续为您送上的是无印良品演唱的《想见你》，这是他们1999年的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。 疲倦的背包，他不问我是否寂寥，无奈的手表，孤单的走过每一秒。悄悄街上有人拥抱，我听得到，没有人知道口袋里我藏着你的味道。

朋友，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那英的老歌《寂寞深处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于云。熟悉的歌声在耳边回荡，难忘的往事在心中重现。这一时段我们还继续欣赏到郑秀文演唱的《搞不懂爱》，王杰的老歌《你是我永远珍惜的朋友》，娃娃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，李宗盛、陈淑桦带来的《你走你的路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张学友演唱的粤语歌《情已逝》。 或是彼此厌倦默契，从前情浓，遇上却遇着防备。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洗，回我身边，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。听着他，为什么因素错误？情人能从同心却未获联系，今天的你已像完全陌生，就算始终不变一般的美丽。 先空白，不想在乎，不去管，好让我开心，留一点空间，未来生活我自己主宰，要不就来 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每当灯光亮起的那一个时刻，总会有一道热烈期待的眼波，为我加油，哦，每当掌声响起的那一个时刻，总会有两行热泪在脸上翻流，我知道只有你能真正了解我心中的歌，有了你永远时刻，总会有两行热泪在脸上翻流，我知道只有你能真正了解我心中的歌，有了你永远不会寂寞，当我爬上巅峰，只有你真心为我欢呼。 阔海来看你是台湾著名音乐人李宗盛自己作词作曲创作的歌曲。这首歌是李宗盛写给歌手娃娃的，后来李宗盛也把它放进了自己的专辑里。下面我们来听原唱娃娃演唱的版本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。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。为你这次相聚，为了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。 能。

把我随便塞，真心真意真的爱上你，就算暂别也难挨。只为你等待，和我的爱，我的心，你明白。I miss you, I miss you, I miss you, I miss you, 我的爱， 我的爱。 我还想抱你满怀，永远不让你走开。 这首歌是小琪、任贤齐和李心洁共同带来的《为了爱》，继续来听一首刘若英的歌曲《爱人说话》。这首歌曲调轻松，以前我们很少听到刘若英演唱这种快乐的曲风。 我喜欢你说话的样子，说天说地毫不犹豫，看见你与微温淡淡的夫妻，像一条蓝色的鱼。我讨厌你和他说话的神情，那样的轻柔细语，但我喜欢你骂我的表情，表示你对我有信心。每当我的心下着雨，我便找机会打电话给你，透过两端温和天气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又放晴。爱人说话的声音最好听，像钢琴上跳舞的猫咪。爱人说话的声音最好听，像扫过万物的雨滴 fresh 我的心。 我的心，我的心又放晴，爱人说话的声音最好听，像钢琴上跳舞的猫咪，爱人说话的声音最好听，像扫过万物的雨滴，爱人说话的声音最好听，像贝壳里生命和心情，爱人说话的声音最好听，夏天里口中含的冰淇淋，爱人说话的声音最好听，像美丽生日蛋糕的蚂蚁，爱人说话的声音最好听，云端上跳舞的仙女。爱人说话的声音最好听，像钢琴上跳舞的猫咪，爱人说话的声音最好听，像扫过万物的雨滴 fresh 我的心灵。 这雨在飘，美丽的未来有多好，我也不知道。可是我从来不曾停留，放着梦去摇，放着心去找，在寂寞的路上迷失了，在成长的途中不断的跌倒。可是我要让你知道。只要你知道就好，我们有走不完的岁月，走不完的波涛，都不会阻断我的跑。我只要你知道就好，我只要你知道就好，因为我要更高，因为我要更好，因为你对我最重 让你知道就好，我们有走不完的岁月。

社会化。日本春天遍地樱花，西藏山上百花浪花，世界都在这里浮他化。传说中东方神秘，西方美丽，南方热情，北方无忌，这个地球充满太多惊奇。管它中小人海东南西北 ABCD 加一点点，要把世界踩在我的脚下，天地为家，不要自夸，一起来吧。亲身经历才会感动，我不怕黑，哈，谁黑，谁黑，谁哈，你是老大，不要再拖拖拉拉，时间你快一起来吧。 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，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，自由在等待被唤醒，管他的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。脑袋里装着好多问题，总会觉得毫无理，却又没办法逃避。哦哦，别在意谁和谁的关系，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值得被珍惜。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。 猴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密云旅游，密云黑龙潭国家四 A 级景区，景色秀丽，潭瀑雄伟壮观，是您郊游踏青理想去处。电话6102-5028。 1504年，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。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，成为绝世经典。你想过吗？如果画中人会说话，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？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

像是你的爱情，激荡我平淡如水的生命。当生活奔波交融，心绪不宁，我就会眺望满天星星，闪呀闪不停，数呀数不清，就像你给我美丽的爱情。心中的不满忧郁就此安静，只有你可以看透我的心。我不用再细说，不用再摸索，就得到永远的安宁。一份份温柔轻抚我的心，缓缓的清风轻声带着伤情唱个不停。一份份深情灌醉我的心，亲爱的感谢你给我擦亮满天星。看满天温柔星星，就像是你的眼睛，轻抚慰我的心灵。看满天闪烁星星，就像是你的爱情，激荡我平淡如水的生命。 七零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永恒。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，每天一首夏天的歌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千千阙歌，夏日音乐嘉年华，余云主持。 千千阙歌，今天的夏日主打歌，我们来听杨千嬅的粤语歌《仲夏夜之梦》。 夏日的空气是晴明又似清晨。 已不懒惰，结果仍会瞌睡。在偌大的天空里，并无浮云片片点缀，要细意听轻风的语句。种下的心意是完全忘记顾虑，偶尔跌倒了，亦有花儿替我淌泪。悬下树梢清风里，让流萤环抱我安睡。闭上眼睛，天色说的应对。梦里我走尽其想的国度，原来在这里的标准大眼睛不讨好。合上眼睛，发觉身体飘进了半空中，一渐渐飞向那万里海夜长空。其实我早想施法术来寻找最美满的爱，永远跳进梦内，年月风中。可惜魔法情缘缺少真正色彩，我仍然委屈在寻觅我展翅像似蜻蜓，却大懂事。仲夏夜对我所爱，问为何仍弃我心事，却对我再说不需多介意。是我枉死，错定标准太高，盲目是恋爱的规则，用眼睛找不到。合上眼睛，信靠手中。顺来寻找最美满的爱，永远跳进梦内，年月方在。可惜魔法情缘缺少真正色彩，我仍然每日在寻觅爱。其实我用施法术来寻找最美满的爱，永远跌进梦内，年月方在。 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。为您预告一下，明天早晨我们即将欣赏的经典老歌，高胜美《千年等一回》， 千年等一回， 齐秦《冬雨》， 不要再寻找坚强的借口， 林忆莲《至少还有你》， 至少还有你，值得我去珍惜， 陈百强《偏偏喜欢你》， 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， 可米小子花季， 陪你去看花季，色彩满天满地， 孟庭苇把它换作你， 也是慢慢的唱，你从来未曾听懂的旋律， 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， 只是爱要怎么说出口， 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， 不得不 是快乐从何而来， 沙宝亮暗香， 让心在灿烂中死去， 阿杜坚持到底， 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， 阿桑寂寞在唱歌， 你听寂寞在唱歌，温柔的疯狂的， 秦昕演唱的重返十七岁， 如果能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